Hello， 嗨，我是杰拉德啊， 我是郑通黎， 还有啊神秘的， 嗨，大家好，我是老温啊， 嗨，老温啊，咁我哋又系生人世界啦，咁啊今日讲下啲得意嘢啦，讲下啲。 轻松话题， 玩啦， 以前啲玩嘢啦， 我哋中意玩打马路，中意玩。 之前我哋讲过咩台中啊，咩桃园啊，咩地方好玩噶嘛。今次讲一啲全台都有嘢嘅台湾嘅地道玩嘅嘢。咁咁地道嘅嘢，梗系老温啊，专业啦，专家啦， 讲到玩。 哦，咁我又唔系成日玩嘅，咁就不过以前即系啱啱嚟到台湾冇几耐嗰阵时，咁啊。即系其实你都个个大学生活啦，都系玩呢啲嘢噶啦，基本上即系佢哋得闲冇嘢做就去喺附近玩下嘢咁噶嘛。 我成日都要翻工，所以玩嘅机会唔多。 哦，唔系即系咁，我想利用呢、這个即系题目，可以即系俾啲香港网友可以了解一下，咁以前即系台湾人喺台湾有咩道，即系地道啲嘅娱乐。或者有啲可能已經冇咗嘅，或者而家都揾唔到都有可能，咁可以分享俾大家知道一下。咁或者將來你遇到啲台灣人一傾開，人哋話：喂，有冇玩過啲乜嘢啊？咁你好似都聽都未聽過，連係乜嘢嚟嘅都唔知，咁啊變咗即係唔夠融洽咯。 我肯定知有一樣嘢冇咗嘅，呢、這個應該先講，等你講咗先啦。 肯定知道啲嘢冇咗。 你女朋友成日去嘅，而家系 我知你女朋友冇咗啫，系嘛？ 但女朋友咁好多个添啦， 系咁我即系想提下啦，即系可以介绍翻啲以前，即系唔一定系以前嘅，而家都有啲有嘅 夜市都会出现嘅咯。 系好似即系系咯，头先好似阿郑通黎话斋啦，即系台湾人本身喺台湾生活，咁佢有平时咩娱乐咧？礼拜六日嗰阵时去边度玩咧？咁、譬如好简单，夜市一定会去噶啦。 系啊。 其实唔一定系礼拜六日添，日日都可能去啊。逛 有啲嘢，有啲地区嘅夜市咧，就日日晚晚都有嘅。 系 有啲咧就会公布俾你听，我一四喺边一度， 系 二五喺边度 啊，或者点样 嗰啲嘅，就唔系话诶日日都晚晚都会有，唔一定嘅。 佢哋唔系观光夜市，系一般嗰啲 一般夜市 嘅夜市。 因为其实好多朋友，即系有啲朋友香港过嚟咧，啲哦去红甲啦，去咩士林啦， 一中啊嗰啲啊， 全部都系。 好历史悠久噶啦，其实 嗰啲系游客多嘅， 系历史悠久嘅。 系我哋本地人嗰啲唔一定会去，因为嗰我试过俾人劏啦喺士林， 吓、 即系俾我都俾人劏咁样。 士林系劏蛇啫，啲劏到你嘅咧。 咁我通常我同屋企人或者系熟啲朋友，我会带去啲唔系一般游客夜市嘅。 哦， 系啊， 不过而家我发现好似台中咧夜市都分两种，有啲就好楼下嘅夜市，即系鉴生咁做一个夜市出嚟咧，嗰啲啊， 空地咁样嘅， 系啦， 空地咁就做啦。 佢而家做个即系搵个地方租个空地，跟住就搵一扎 快餐车， 系啦，好多夜市嗰啲摊位啊，其实就好流嘅感觉上，即系可能佢整到好大嘅， 行下 哇，一两个足球场咁大嘅，但系咧你逛嚟逛去都系嗰几间嘢。即系可能有重复嘅添，仲系街头嗰个卖香肠，跟住中间有一间同一个老细嘅牌子，又一个卖香肠，后边有一个卖香肠。呢个例子而家台中好多，即系呢啲系叫系夹硬做一个夜市出嚟，系可能真系预咗赚游客啊啲钱定点，我唔知。 我喺唔知七期嗰边，好几年前咧就我同学即系我朋友咧就带我去嗰我朋友系本地人嚟嘅。就带我去某个夜市，好大嘅。 七旗附近有一个。 佢咧就话，其实嗰个地本身就唔系夜市嘅，不过可能嗰啲发展商咧囤咗个地，但系就未开始去起嘢，就先去做一个租啲铺位出嚟做夜市先嘅。咁可能诶，只系保持半年啊，呢个 即系临时性质嘅夜市啦，嗰啲叫做。 咁有啲可以，我问过嘅一个 booth。一晚都幾錢？ 嗰個好短命啫嘛， 好短命， 政府嚟數啊嘛。 咁一個 booth 可能即係個鋪攤位，可能租一晚，我問過500至800蚊一個位，如果兩個咪千幾蚊一晚啊，咁就可以做啲。我見到有啲咩港式奶茶都會有，嗰啲咩雞蛋仔啊都會有。 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哋讀大學附近都有個夜市噶嘛， 有 東河 路口。 咁呢個逢星期幾嘅係咪好似？ 哇！點記得？ 咁我覺得裏面咧有幾樣嘢係幾好玩嘅喎，幾樣嘢幾好玩嘅喎，同埋好古怪嘅嘢都有嘅喎。你記唔記得有一樣嘢佢係叫做咩啊？叫做青耳屎啊？ 冇印象， 冇印象，青耳屎啊，系啊， 真系啊， 系啊，佢就系帮你即系清干净啲， 唔系上海佬做嘅， 即系叫捉耳虫啊，我唔记得咗 吓， 系，咁佢喺地摊嚟嘅， 咁咪个个瞓晒喺度。 系啦，地摊咧整好多嗰啲塔咁样噶，即系尖不甩嘅个塔咁样嘅。 挨喺度。 咁佢个罩嚟嘅其实，咁下边就点啲香啊，定唔知点啲咩嘅，吸住，跟住个头咧个尖嗰度咧就会喷烟出嚟嘅。咁咧，你如果想要捉蚁虫咧，你个耳仔就敲，即系近埋去插住喺个窿嗰度，咁样去捉蚁虫嘅。 喂，你应该出镜头睇下你呢个动作先得噶。 你做咩？你有鬼？ 我唔得唔得， 睇我用啫。 我呢个姿势好猥琐嘅，唔得。 咁你咩啊？你分嗰啲烟出嚟，然后 系啦，嗱，你叫 Tony 佢整多次咁， 喺度游出嚟咁 啊？唔系，佢个有个即系尖不甩个塔咁样嘅，咁啊吉住个耳窿，咁啊有烟喷出嚟嘅，吓咁啊唔知五分钟，跟住之后转另个位 就聋咗啦。 唔系，跟住咧。整完之后啦，你俾钱，跟住佢打开个盖咧，你睇到里边好多一粒粒啊，嗰啲佢就话蚁虫。 佢话啫， 系 咁啊呢样特别啦，我都未睇，我未冇乜印象啦， 冇乜印象。 你帮衬过噶？ 我见人好多人帮衬，我啲点减啊，大佬。 三样嘢做两样咧， 仲有譬如其实以前咧，我记得喺夜市咧，有多嗰啲大型嗰啲歌舞 show 咁样嘅，或者嗰啲卖药啊，或者卖啲拍卖嘢嘅。咁佢中间时段咧有精彩嘢睇嘅 喎，台南啊卖药。 哇！嗰阵时你知系后生仔， 好耐先。 譬如地方光噶嘛，一到嗰个时候咧，即刻眼都定晒噶啦，要开始。 唔好眨眼啦。 系，唔系真系睇晒嘅。 系啊， 全裸， 系啊， 出咁样。 有我都有睇。 你都有睇啊？ 一齐去过噶啦，肯定。 有冇噶？你偷偷地去噶喎，好似。 系嘛？ 咁啲女个样咩样？掂先？ 唔记得啦。 净系睇个身材。瘦还肥，大细样样齐。 你知夜市嘅灯光又唔系咁好，暗暗黑黑咁样。 我玩灯。嗰、那个电筒照啊， 吓咁啊冇猥琐咁就，咁啊就系，但系有呢啲咁嘅表演， 系啊， 系即系好似即系唔惊俾差佬拉点样，冇啦依家， 冇啦依家，我都系廿几年前睇过一次， 你都有睇过嘅呢啲， 喺台 真系全裸， 系啊，但系讲好耐，成个节目成个 show 可能成讲人个钟头先俾你 show 咗十五秒咁样， 啱啱时间先去睇噶嘛，你由头睇落尾啫， 唔系我有耐性嘅， 咁佢重 待先啊，开心。 其实佢重点系要卖嘢啫，唔系特登俾你睇嘅， 卖药啊嘛， 咁佢 卖春药， 佢都系嘅，卖嘢卖到一半啦，嗱你哋等阵啊，好嘢在后边噶啦，好正啊，嗱但系咧我有啲嘢仲正嘅俾你睇咗先，咁样好兴呢啲卖。 你 头发 呢度广东话师爷啊， 我所以你啲台语咁学翻嚟， 唔好咁讲， 听啊， 唔系咁一定要揾地方学习噶嘛，系咪先？系嘛， 喺嗰度学习嘅， 系几好嘅。其实呢啲手法好似而家去 Costco 都系噶，你记唔记得？有阵时你试食咧排队噶嘛， 而家仲有好， 佢剪好慢噶啲嘢，整到你排晒长龙，又慢吞吞，跟住咧又噏好多嘢噶，即系整嗰啲试食俾你嗰啲咧， 咩健康， 好烦噶。你俾就俾啦，仲讲咁多嘢做乜鬼啊？咁样嘅，即系俾之余仲话，诶、欸、好正啊！嗱，几多钱啊？呢啲嗱咁样都唔肯放手嘅就咁样嘅，即系咁样咯。呢啲手法几过瘾嘅，咁啊即系喺里边啲夜市咯。仲有啲流金鱼， 而家 喺夜市，我唔知而家 流金鱼而家话俾人话唔好啊，因为啲虐待动物喎。 系咩？ 系啊， 不 过 我带我细路仔玩过咯， 有玩过啊。即系嗰阵时嘅夜市就好中意玩呢啲嘅。 嗱，今日俾佢哋搵个网啦， 咁样嘅，嗰、那个网。 玩完之后倒翻落去。 嗰、那个网咧就系大约个圆框框咁样嘅，有手柄好似个放大镜咁。 系放大镜。 咁中间其实系一张纸嚟嘅啫，好薄嘅啫。咁你慢慢渗落去，就去到嗰啲鱼鱼好细嘅。如果大贪心大啲咧，嗰一捞上嚟咧。嗰、那个网又会穿噶，又唔好玩噶。 系啦系啦， 我哋玩过嗰时 有 玩过一次啦， 廿几岁大学生就玩嗰啲。 咁你有阵时 大我三岁个仔玩嘅啫， 你氹条女嘅啫佢。 同学仔之间咁啊要 即系啊有金鱼啊。 系 夜市我系唯一中意玩嗰档。 捞金鱼啊？ 唔系咩捞金鱼啊？ 哦，你系金鱼佬嚟嘅，仲要捞金鱼？ 我咁唔使捞啦，攞啲金鱼引人啦、啊。唔系、哦、就玩飞镖 啊？系啊， 我系中意有两个木偶啊，嗰啲咩啊？台湾嗰只咩史艳文嗰堆 啊，系 嗰啲个木偶好想要嘅， 布袋戏嗰啲， 掟足几年都掟唔到，一结果攞唔到。 仲有嗰啲射枪啊，一大堆。 哇！你想攞嗰啲好难嘅 扎球啊，即系嗰啲棒球嘅扎球。 啊，系九宫格嘅。 九宫格嘅。 嗰阵时唔知我好想要一只。 哦。 不过事后谂翻咧，其实摆 房咧都几得人惊。 夜晚出嚟自己喐 咧，喐喐下咧，系咯，真系有啲怀疑。咁啊，最后 Annabelle 嗰只咯，出嚟即刻。唔系，我发现嗰阵时夜市真系好玩好多嘅，唔似而家咧，净系得卖食嘢。 而近時夜市真係 乜都冇得玩嘅， 好平民嘅娛樂嚟嘅，即係五毫子，即係我形容下，即係可能一蚊咁樣 有五毫子， 梗係有啦，台灣梗係有五毫子，我手 唔記得咯。 有 嗰陣時有冇五毫子玩㗎？冇啊！ 唔係，梗係有五毫子，一毫子都有，但係我哋 基本消費應該冇 紙嘢㗎啦。 卅年前喎， 嗯， 唔緊要，即係我意思話係最緊要係平民嘅， 係 一般，唔係好似我哋行嗰啲游客夜市嗰啲绝对你睇唔到， 系因为其实啱啱嚟到台湾，我哋嗰阵时冇乜夜生活噶嘛，台湾你知噶啦，八点之后食完饭就冇嘢搞噶啦嘛，好多 开心冇夜晚 读书嗰啲， 你玩嗰啲特别啲嘅， 特别开心啊， 你啲重口味嘢唔同噶嘛， 特别开心啊， 咁我哋多数都系啊行下夜市，因为好多娱乐嘅里边。有啲坐啊，嗰啲咩咩火车仔，如果细路哥，即系我话如果细路哥， 系 我带我两仔有咯，即系之前我屋企附近有夜市仲见过 过山车有冇？ 啊，过山车有冇？咁啊，仲有啲玩嗰啲咩咩诶波子机啦，攞条尺咧怼上怼粒珠上去噶嘛，佢系人工，唔系弹噶， 唔系弹珠啊， 吓咁啊换奖品噶嘛好多，唔系系好玩嘅。 仲有啲唔知咩嚟嘅，系嗰啲类似打牌嗰啲。 哦，嗰啲叫做对对碰嗰啲嘅， 系 啊， 佢啲唔知抽一隻，跟住你同佢有对啊，定点样嘅？ 咁有啲波吹出嚟啊， 抽十几隻，咁佢上面有图嘅，咁你对咯，三同摆喺三同嗰格，如果排到一行嘅咧，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样， 好似类似嗰 bingo 嗰啲玩法咯， 系啊，即系登波乸咯，类似，你排到一行有奖品 嘅。唔系，我记得嗰阵时咧，你八九点去咧，系玩到成十点十一点噶。即系如果你样样嘢认真玩啊，我意思，即系好多嘢玩嘅，好 happy 咯，真系。 不过头先我咪话以前有，而家冇嘅。其实咪而家都冇咗好耐噶啦。以前好兴嘅，除咗 KTV 啦、唱 K 啦，大家都知啦。 啲贵嘢 哦。MTV 都好流行嘅。 MTV 正啊！ 嗰阵时我经常去逢甲 MTV 嘅。 嗰时我哋喺桥大都已经落去 MTV。 不过咧。 唔系你讲解下 MTV 系点样嘅情况先 ？MTV 即系 moving 啦 ，moving TV 咁解咯，即系好似戏院咁咯，好细间。但系咧，佢系识走法律烂嘅，即系其实都唔合法噶。你咁样公开播人嚟套戏，譬如你想睇《赌神》咁，你可以去睇，但系系唔合法嘅。但系佢唔系叫你睇戏嘅，佢喺门口写住三点钟播《赌神》，五点钟播乜乜乜咁样，啊咩咩唐伯虎咁啦吓。咁但系咧，你系买饮嘢嘅。 啊、 一杯可乐$80， 系 咁其实即系可以俾你，即系入去睇戏嘅。 哦， 咁个可乐摆喺张位嗰度，咁啊， 嗯，就可以睇好多套噶啦， 一套啫， 系一套嘅， 一套啫。 但系嗰阵时我哋， 你咪再买一杯可乐咯。 哦， 但系嗰阵时我哋去嘅 MTV 就系话诶，类似卡拉 OK 咁样嘅。 嗯， 你夜晚去到。咁就八间房啦，咁几个同学喺间房喺度静，咁唔系唱歌嘅，唔系 KTV 唱歌，系、MTV 就系话你喺度睇戏，咁你睇完一套咪可以出去再拣到嗰阵时嗰啲 laser 光碟咧，咁啊再播。咁我哋几个同学嗰阵时出到台北，咁又唔想搵酒店啦，贵啦，咁我哋包场，即系包一间房咁样睇。咁啊，我哋就一睇就话包佢，可能一套可能收唔几多钱，唔知几多钱或者 哦计套嘅，唔系计时间嘅。 有啲系计套，有啲计时间。咁又哦 ，OK， 我包你五套成个零两个钟一套，已经成六七个钟。咁其实由夜晚十一点入去之后咧，可能你朝头早咪六七点出嚟咯，咁咪当喺度瞓觉，因为佢咧亦都有啲 sofa 咧或者揽枕俾你，其实即系瞓，可能你睇到两点钟已经个瞓晒觉， 瞓晒觉， 咪继续喺度播咁样，咁又悭翻嗰啲酒店费咯。咁我哋都系咁做过。 不过我都记得啊，嗰阵时其实进化到将之后咧，好似系。有啲双人房咁样嘅，系有张好似类似沙梳化床，跟住对住个大荧幕咁样，你瞓喺度睇嘅。 系 咁嗰阵时已经系进化到就系收时间嘅，你总之一粒钟几多钱，咁你喺里边睇戏咁样， 你做乜都得啦。 当然好，听讲嗰阵时有啲新闻又搞到好多嘢噶啦。 捉棋啫，啲人喺度。 唔知啦，你可能读书咧，人哋近咧。咁其实呢啲咧，我都曾经系瞓过嘅，即系有阵时去到远地地方咧。中间时间咧，你点解咁淫笑嘅？点解阿通？ 我谂咩咁勤力嘅，真系好开心。 唔系咁，去到某啲地方咁， 因为又未到酒店开，即系入去嘅时间或者攰咧，你咪中间喺里边休息噶嘛，可以。 有嘅，我记得嗰时逢甲咧，因为嗰时未有逢甲夜市噶。 嗯。 但系逢甲有一间好大规模 MTV， 佢就可以好似戏院咁一扎人睇嘅，亦都有一间一间房嘅。我都同过啲朋友去睇过嘅，睇、 嗯、 戏，就类似有先正康系咁讲咯，即系。几钱套咁样啦，即系出边拣完戏咁样，边间房咁样， 系系， 好大好靓嗰间嘢，即系喺直睇麦当劳斜少少，啊麦当劳历史悠久啊，逢甲间麦当劳，我哋大学嗰阵已经有噶啦， 系系系， 隔篱有一间好靓好大规模嘅一个 MTV 嘅，隔一两座大厦嘅啫，哇，成日去嗰度嘅，即系嗰时我去沟咩侨光嗰啲女啊嘛，侨光就喺逢甲后边噶嘛， 哦， 系。 哇，好难得直接但系公开话有沟边噶，我应该系咯， 成日讲噶啦，去逢甲嘅沟咧，侨光咧，东海嘅沟静怡啲女啦，唔使讲啦。 明白明白， 依个唔系我哋今日嘅游题，揾日先讲起啲情史好啦。 系。MTV 真系几特别嘅呢个模式系嘛？ 可能后屘因为版权法啊， 后屘就咩咯， 同埋嗰阵时又搞咗好多。垃圾嘢啊！里边啲人又 吸毒， 又吸毒，又唔知咩玩咩迷奸嗰啲各样嗰啲嘢，烦咗咯。 有几多 P 嗰啲 咁啊？我哋以前仲有个 disco 啦， 啊 disco， 仲有百货顶楼个 disco 啦，可能好多香港未知啦，唔系冇听过添啦。 冇啦，而家系嘛？ 冇咗好耐啦，仲有百货顶个 disco。我同我啲后生嗰啲台中人讲话，吓不过有 disco 嘅原来咯。 不过系咪而家唔兴 disco？ 点定系我哋呢啲年纪已经唔玩呢只嘢，唔够了解啊？因为嗰阵时我哋成日蒲喎，去完呢间去嗰间嘅， 星期三晚一定去添， 串几场嘅有阵时， 星期三晚一定去，记唔记得 啊 ？Ladies line 嘛，免费噶嘛，女仔，所以特别多女嘅嗰晚。 咁嗰阵时又沟边个噶？嗰阵时 下边个咯。 我明白，明白，咁啊，呢个都系消遣即系之一啦。咁台湾本身即系当地人咧玩都仲有好多嘢玩嘅。咁譬如简单啲讲句，有啲譬如挖草有冇听过？ 有听过， 有听过， 未玩过， 未玩过。 其实挖草呢样嘢都几过瘾嘅。咁嗰阵时系好兴咧，就周围都有嘅。譬如正怡嗰扎附近有一个斜坡，又系挖草嘅。挖草场即系简单讲个意思就系你坐块好似嗰啲胶板，咁啊喺高处咁滑落嚟咁样，好似滑雪场咁样感觉嘅，但系就挖草。咁啊我唔知一个钟俾你滑好多次咁样玩嘅。咁啊，几开心嘅其实， 即系搬翻上去再玩。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阵时即系未滑过雪，未滑过乜噶嘛。咁啊试下啲嘢都几过瘾嘅。吓， 咁啊，咪会戴晒钢盔，唔系啲头盔。 咁啊唔会，你草地你都唔系几伤嘅啫，系惊磨穿条裤嘅啫。吓，因为有阵时块板咧可能快过你咧，你个腰喺后边噶嘛，即系嗰度先惨你明唔明？ 试过未啊？ 试过，都未试过。 腰有出烟啊嘛？ 唔系，因为你踩住个块板前面噶嘛，有阵时你一紧张个头咧，蹬咗出去咧，呢个腰突咗出嚟后边咁样，就一直磨啊， 紧落去。 系啦，就一直磨啦，嗰只咁样噶嘛。 几多钱度啊？ 咁几十蚊嘅咋，系好平嘅啫。嗰阵时啲平民游戏好平嘅啫嘛。 我记得平民游戏有一次，你唔知点解心血来潮话想踩单车上山顶睇日出。 踩单车上山顶。 唔系嘛？电单车定踩单车啊？ 踩单车踩到一半都嗌救命。 回头。 我啊真系，我一定揸机车，我唔会踩单车。 唔系，即系如果你 做乜咁有 mood 啊？ 唔知啊，可能好多嘢谂啦，系嘛？学业压力噶嘛，有啲。啊，唔系台湾其实好多嘢你随手都系玩到嘅，有啲人中意睇，约个时间，约啲后生仔即系同学，去睇日落啦，不如咁样，或者睇日出咁样噶嘛， 水火同源咁揸下啲人， 好兴噶嘛。最搞笑我一次有个朋友即系夜晚即系消遣，即系唱完 K 定点，唔知两三点嘅，跟住食完宵夜四五点噶啦，跟住就话喂。就嚟天光，不如睇日出啦，好嘛？又好喎、啊，附近啊， 嗰阵时真系精力旺盛嘅， 因为我哋东海嗰集啦，附近好近咯、啊，喂，去台中港睇啊，喂，正啊，跟住谂下，喂，台中港好似系日落唔系日出咯，虽然同一个海啊，但系睇唔到日出嘅大佬， 睇几年都睇唔到， 即系好搞笑啊！嗰阵时后生，但即系好中意玩呢啲咯，唔使点瞓嘅嗰阵时。 我嗰次头先讲话，你话想睇日出嗰次咧，即系上山啦、啊。我唔知同你吹水咁样，捉棋真系捉棋喎，即系半夜三更捉通宵咁滞啦，成日都。 系。 好似你劲过我噶嘛，象棋。 又冇咁讲，我施咗啲魔法啫。 所以我输咗个神，唔俾你走，唔得，一定捉到赢到你为止。 你系施咗啲魔法落佢度啫，唔系喺棋度。 搞笑嘅，搞笑。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嘢嘅，好似都讲唔晒喎时间。 好多嘢讲啊，咁咪唔知道大家仲会要听个 搵集啦。唔系，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某啲即系听闻有啲嘢咩玩，唔系咁明嘅，可以留言问下我哋嘅互动啦。 如果咩捉虫？ 啊、你好似仲有捉蚁虫，咁啊再搵集讲讲咯。 有钓虾、钓乜、钓乜都有， 钓乜都有， 梗系、啊、下集再倾。 好啦，好， 拜拜， 好，拜拜。